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车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导演李六乙执导的话剧《哈姆雷特》昨天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发布会，宣布这部戏将于11月28号首演并连演8场。来听报道。 《哈姆雷特》是李六乙导演继话剧《李尔王》之后执导的第二部莎士比亚作品，由著名演员胡军、濮存昕、卢芳主演。此外，剧中还集结了北京人艺的优秀青年演员。该剧的导演李六乙。 90版的《哈姆雷特》是林兆华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所以说我们这个戏由胡军这次来担任《哈姆雷特》演出，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两个《哈姆雷特》坐在这儿，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亮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卢芳老师，卢芳老师也是北京人艺非常优秀的演员。那这次这个《哈姆雷特》，卢芳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奥菲利亚和皇后。这个可能是在世界哈姆雷特历史上是很少很少很少有这么来处理、这么来解释这两个女性，而这一次呢，由她一人担当两角。我们这些还有一批非常年轻的演员，比如像金浩、苗池，这些都是北京人艺非常非常新生代的有成就的话剧演员。 许久没有在话剧舞台上露面的胡军，这次将在该剧中担任男主角哈姆雷特。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英国就开始做案头工作，然后跟英国黄沙剧院的人一块儿从译本开始，一句词一句词的在对，现在是在紧张的排练的过程当中，每天都得到12点左右。而且我这次演这个《哈姆雷特》，其实有一种类似轮回的那种感觉。等90年普哥当时演《哈姆雷特》的时候，我演的是掘墓人。然后现在普哥虽然没演掘墓人，演了我的叔父，我又开始演哈姆雷特。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好的、有特点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哈姆雷特。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晚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项目，英国当代作曲家乔治·本杰明的歌剧《切肤之痛》在保利剧院以半舞台版的形式上演，这是这部歌剧的亚洲首演。与常规的歌剧演出不同，乐团没有坐在乐池当中，而是在舞台之上。舞台上并没有演出布景，五位歌唱家也没有装扮。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即将于11月中旬在京开幕。主办方昨天介绍，展演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征集了来自全国16个省的25部优秀剧目，在京城五大剧场集中展演到2019年1月中旬。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中国杂技家协会昨天宣布，第十届中国杂技金曲奖全国滑稽比赛将在本月27号到11月1号在河南开封举办。 台湾原创音乐剧《家书爸爸的信》今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可以出游的福利了。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天气一好呢，心情就跟着很放飞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来自于永清融创城的销售总监乔丽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本周末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放飞自我的福利。首先欢迎乔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永清融创城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当中放飞自我了上一次呢为什么会又来啊，因为上一次大家放飞的非常的愉悦，那个时候是桃子成熟的季节， 对 啊，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呢报名之后就也是一个周六啊，一整天的时间在永清，乔丽的手机要静音一下，对，在震动。好，我们继续说一下上一次这个，一起去永清融创城采摘的这个，很多的朋友已经参加过了，还是带着家里人一起去的，一整天的时间。刚才我们在群里面有人问说，我能去融创城，我玩什么呀？待会儿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底本周六要带着我们的听众去永清融创城玩什么了呢？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报名的电话，因为在乔丽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没有时间，再反复的说到这个电话了，所以提前的先告诉大家，想要报名以及说本周六我正好有时间，想带着家里面的父母呀、孩子呀。一起去到永清放飞一下自我，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同时还可以有一份免费采摘游玩的福利。记住了，我们待会儿说到的所有的行程都是免费的，包括从我们的刘家窑地铁站把大家接到永清融创城，这个全程都不会找我们的听众要一分钱，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0316569-47是我们的报名电话，再说一遍0316569-47。同时呢，在我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我也发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在永清融创城来玩什么的一个海报。时间略有变化，我们待会儿来介绍一下。首先说一说现在这个季节永清是一个什么样子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看。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咱们永清的这个空气是非常好的，因为整个永清县的话总面积是776平方公里，旗下有14个乡镇，一个省级的高新开发区。长期以来呢，永清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和一个生态旅游县。整个永清的话呢，拥有51万亩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3.7%，居整个河北这个平原县之首。也一直以来呢，有这个京南绿肺之称。而且整个境内的话呢，蕴藏着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地热资源。地热储备呢有7亿立方之多。既有天然饮用的这个矿泉水呢，也有适用这个医疗的热矿水。而且在2013年1月的时候，永清经过国土资源部批准，命名为全国的这个中国温泉之乡。而且咱们永清还拥有整个京津地区最大的一个无公害蔬菜的种植基地。每到这个时令季节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这个水果还有新鲜的蔬菜供这个大家来采摘。 你看刚才这个京郊绿肺之称啊，就是大家现在很关注空气。为什么这两天我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家心情好，就是因为天气很好，你呼吸到的都是新鲜的空气啊，你就瞬间整个人就精神了许多。那如果本周六大家有时间来到我们的永清融创城，首先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融创城本身就是一个绿化也非常棒啊，会不会有一种走在小森林的感觉？ 对，是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从这个北京来这个整个永清是要走过这个京台高速的。京台高速两侧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林地，然后进入永清的话，就能感觉到这个空气湿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刚才说到了，因为我们这个种植的优势在蔬菜。水果成熟的季节，蔬果采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的微博上面有人说十月呀，那应该是摘柿子的时候吧。所以这一次我们周六，这一个本周六27号，我们要开启的一个专属于乐享生活听众的采摘团，我们要详细的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这肯定是一份免费的福利啊！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不会让大家掏一分钱去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免费的福利。在本周六啊，如果大家周六有空的话，可以拨打03165694个7来报名，也可以问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如果待会儿听的时候可能会错过，不太清楚。包括说，我想带家里人去，可不可以？可以有几个人参加？03165694个7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整体的想要本周六带大家去到融创城来采摘的活动的，大概一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10月27号，永清融创城的有机采摘节活动。首先的话，咱们是10点半集合，从刘家窑地铁站 A 口出发，乘坐大巴前往咱们天然氧吧美丽永清。然后中午呢是12点享用午餐，午餐呢是咱们原生态农家乐午餐，地点呢是在永清绿野仙庄，品味地道的这个永清的这个农家味儿，像这个当地的名吃，宁记手、掰香肠、铁锅炖大鱼，农家炖土鸡，时令蔬菜等等。然后1点的时候呢，咱们去往采摘园体验这个田园观光，有机蔬菜的采摘。像咱们有机蔬菜的话呢，目前整个永清这边的话，像白菜呀、芹菜呀，还有包括萝卜、油菜等等。咱们每个成年人呢，可以采摘10斤的这个有机蔬菜。具体的种类， 等一下，每一个成年人都有10斤的份额 啊？对，是的。 哎呀，现在我们拨打03165694个7，我说哎呀，我要跟我的另一半一起去，我们俩就是捧着20斤蔬菜就回家了， 是吗？ 这个福利啊，我再说一遍是免费的，你们还在等什么呀？03165694个7，赶紧的报名。每个成年人有10斤的蔬菜的采摘的份额。 没 有采满，是不是会把它赶回去？你再采一点，再摘一点， 可以。 这怎么不够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城里边生活久了呀，你是没有那个斤数的概念的，对吧？你一兜蔬菜，你就知道这有多少呢？是没有概念的啊，不够你可以回去再采一点。采蔬菜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头戏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永清，尤其是在融创城里边的，这个自然的环境，还有周围都是蔬菜地的环境。好，说完了这个采摘蔬菜，还有呢，其他的活动。 在2:30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前往永清创城参观项目，并且在项目的现场还可以体验这个 VR， 类似于像模拟电影场景、模拟探险等等，还有包括欢乐唱吧等等一些精彩的活动。 嗯， 下午4:00的时候呢，咱们乘坐大巴集体返回北京地铁刘家窑地铁站。 嗯，我要替很多的听众问一下，因为如果说我们想带爸妈甚至是带小朋友去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会有一些些的年龄限制啊，因为小朋友如果太小了，我们也要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具体的这个我们的要求啊，我们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要求很宽泛。具体的要求大家也可以拨打03165694-7，报名的时候同步咨询一下，就说哎，我们家小朋友几岁啦，可不可以去？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大家。这是一二呢，是我们从刘家窑地铁站出发，这个很多北京人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我们大概坐车要多久可以抵达永清融创城？ 从刘家窑地铁站出发到永清创城，基本上5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哦，40多分钟。 对， 不超过50分钟就到了。 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 哎，周六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但是天气好也不好说，大家可能都想出城去玩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而且我观察到呢，相较于上一次我们采摘的活动，整体的这个时间啊，又就是集合的时间又延迟了一些。上一次我们9:00就集合了，这一次还给大家睡懒觉的时间，是10:30才集合，然后下午的4:00我们就会返程了。所以呢，整个的时间大家有个概念了。如果这个时间段你是空着的，然后呢也想带家人去永清看一看、转一转，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啊是免费的呀，那不会是个购物团吧？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去到融创城啊，我们在楼盘里边来采摘，这购物团可能就只能买房了吧。但是大家不要有心理的压力啊，我们不是把大家带去啊，就是说一定有一些什么强制大家去消费的一些，这个全程都没有啊。这个我以乐享生活的主持人的身份来给大家担保，03165694-7可以报名我们本周六在永清融创城来举办的乐享生活听众的专属的采摘蔬菜的这样一个活动。当然了，在下午的时段呢，我们也会真正的走进融创城，像 VR 的体验呀，一些游乐的项目，这个是融创城特别为比较年轻的朋友来准备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嗯，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其实我去过融创城啊，就是可能为了方便家长可以安心的在那边活动，所以我们会有比较大的一片给小朋友来游玩的区域，有点像一个儿童游乐城一样。 对，咱们整个项目里面像有很多的体验活动，像包括这个 VR 一些像咱们在电影里看到一些电影场景，还有包括一些体验一些精彩刺激的一些探险，还有像咱们这个美食体验区，还有包括这个儿童游乐区，全部都有，还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欢乐唱吧，可以无限嗨唱等等。 这个唱吧啊，我上次去也看到了，就是基本上如果我们这一次应该也是组一个40到50人的采摘团，大家一起去啊！如果年轻人很多，大家还可以来 PK 一下，在这个欢乐唱吧里边。总之了，在我们整个融创城里面的体验项目有很多，这个蔬菜的采摘是我们重头戏，但是呢，不是唯一的一项娱乐的活动。在本周六，也就是27号上午10:30，我们就要从刘家窑地铁站集合出发了，50分钟以内的行程就可以抵达永清融创城。如果本周六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拨打03165694-7，现在就可以报名了。你看我们的听众里边就是有吃货，说刚才乔丽是不是说了美食体验区，我没有听错吧？对，你没有听错。除了 VR 体验区、唱吧体验区，确实是有一个美食体验区，但真正的在美食体验区当中可以体验到什么样的美食呢？只有你自己去了才知道。你也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就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03165694-7就可以了。微博上面还有人问说我这周六去不去，那得看你们报名踊不踊跃了，对不对？我们其实我挺想见见我们听众的。如果大家报名很踊跃的话，我周六我就放弃我的懒觉，10:30陪你们去吧，刘家窑地铁站见哦。好了，说完了我们本周六的这个福利啊，我们已经用了10分钟的时间来 跟大家讲这个福利。在接下来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乔丽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永清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啊。作为环京地区啊，现在它有什么样的发展优势，同时呢我们融创城本身的一些优势。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我本周六怎么样免费的参加这个采摘的活动，每一位成年人都可以获得10斤蔬菜的采摘份额，还有其他的一些体验区 VR 唱吧之类的，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找到我提问，也可以拨打03165694-7直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询问和报名就可以了。说到永清现在的发展，我觉得很多地方的这个发展啊，现在不能说以半年或者是以年为单位来呈现了，基本上是以周为单位在呈现，就感觉每周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桃子成熟的季节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永清融创城的一些情况，那现在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永清作为环京地区的一个小城，那它相较于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固安啊这样一些地方有什么样自己的优势呢？乔丽。 好的，咱们说到这个永清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到咱们这个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给咱们整个北京和永清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机遇。那我们知道现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可以说并称是咱们中国的三大城市集群，是公认的国内最具活力的三个经济圈，像珠三角、长三角对区域经济的巨大贡献呢，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现在提出的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呢，是疏解咱们北京的非首都城市功能，降低人口密度，从而来解决北京的这个大城市病为基本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的一个相适应。那如今京津冀城市集群打造的将彻底改变大家以往对环京首都贫困带的这么一个窘状的现状，那未来的话呢也会带动整个环京地区的经济飞速的一个发展的。在整个环京发展中呢，这个各地区它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和分工有什么不同呢？在整个环京城市中，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一个制约，像北京的西边和北边呢都是山地，往东发展呢是通州，北京的这个城市副中心，非首都城市功能的这个疏解呢，只能往南边走。像永清和雄安呢都是作为咱们北京的第三代卫星城，它是有别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以产城结合的发展模式。整个雄安新区呢也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之后，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意义的新区。而永清呢又恰好位于北京雄安新区和天津三级架构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位置，所以在未来的几年环京城市的发展中，区域价值还是非常凸显的。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咱们北京新机场在南城的建设，建成以后呢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空港，成为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新国门。机场的建设呢未来对整个南城的经济也会起着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因此呢在整个环京城市的发展中，我认为北京目前呢是经济向南政治向东的。 这是我们把整个的一个环京地区的形势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永清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他自己在规划啊，我们知道环京地区都会有各自的一个规划，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城市的一个规划，永清主要规划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像永清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大北京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的政策红利，目前呢在交通方面规划了是二高二铁，整京台高速呢现在已经正式通车了，连接北京到永清的另外一条高速的主干道新机场高速也计划于今年开通，而且呢就在前不久的时候，首都环线高速G95，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七环，在今年的8月底也已经全线闭合了。那大七环的这个闭合呢，连通了整个北京周边所有的环京城市群，为推动整个京津冀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在铁路方面的话，京雄城际铁路呢已经在固安东站，也就是永兴庄村建设，并且现在也已经开始施工了。从距离上面来说呢，这个站点呢是离永清更近一些，仅约10公里左右。那么从永清呢就可以从固安东站到大兴黄村站，那大兴黄村站呢是可以换乘咱们北京地铁4号线的，4号线可以直达向北京西 丹中关村这些重要的商圈，因此呢，从轨道交通上可以说是拉近了与北京的距离，填补了轨道交通的这一空白。除此之外呢，受北京新空港的影响，还将修建这个廊卓城际铁路，可以连接新老机场，包括通州。未来的这些站点的话，距离永清最近的也是10公里左右，因此呢，整个交通的这个便捷给永清所带来的价值，未来也是不可估量的。自驾走京台高速呢，可以达北京城区。正在建设的这个京霸城际高铁呢，预计是2020年开通，届时永清呢到新机场是一站直达，至北京西站的话也只有4站地。有了这些支持的话呢，发展后续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永清除了有好的交通以外呢，像产业支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产业资源的聚集呢，将会吸纳更多的人口，带动人口上涨，同时也能促进这个收入的上涨，提高整个地区的购买力。那刚才我们说到行政向东、经济向南的这个发展逻辑，主要是两大节点处，一个是北京新机场凌空经济区的建设，一个是雄安新区。凌空经济区的规划呢，有三大功能组团，包括这个服务配套保障区、航空物流区以及科技创新区。那永清呢，距离咱们新机场呢只有25公里，也因其科技智能高新产业的积淀呢，被纳入了科技创新的范围之内。北京新机场呢，预计各项工程呢在明年6月底前会完成，11将实现通航，所以对于永清未来的这个区域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新机场作为一个大型的国际航空枢纽，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完善功能布局、推动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的重要窗口，因此它的这个建成并且通航呢，势必会推动整个空港经济区的迅速发展，因此对于永清来说确实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距离新机场25公里。 对。 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不一定是在这个凌空经济区来工作，但是呢他有很多的出差的这样一个诉求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未来呢我们去北京西站只有4站地儿，然后呢去新机场也只有25公里的距离，如果想乘坐公共交通去新机场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对于很多商务人士来说，我觉得永清是未来大家安家置业的一个很好的选择。永清融创城也是不是你的首选呢？我们本周六大家就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了。在我们上半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本周六有一份来自于乐享生活的采摘福利了，全程活动的内容呢都是免费的，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永清融创城采摘蔬菜，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永清融创城里边去体验一些很现代的游乐的项目。那拨打03165694-7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半点之后啊，我们的下半段乐享生活再见喽。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开心麻花送戏到朝阳，小剧场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朝阳九剧场连番上演，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现在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买一赠一优惠。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以替你的亲朋好友来报名，03165694个7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咨询一下啊。报名成功了以后呢，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告诉我，因为有人问说，那夏夏你去不去啊？我说那我得看你们啊，有多少人去啊？你们都不去，我去干嘛呀？27号，本周六，我们的乐享生活采摘的活动就会在永清融创城来举办啦。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本次活动全程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03165694个7来报名，其他的报名方式都是无效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位成年人在这个采摘活动当中呢，都会有10斤蔬菜的这个采摘的份额。哎，乔丽，你刚才说现在是什么蔬菜成熟的季节来着？ 现在的时令蔬菜像白菜、芹菜、萝卜、油菜等等都是比较多的。 感觉回家又可以炖肉这些听起来都是很适合炖在一起的，也很滋补的一些蔬菜。每一位成年人都会有10斤的份额，那所以大家想要来加入我们本周六大家一起去玩耍起来，趁着天气也很好，真的是秋高气爽，北京的秋天，可以拨打03165694个7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如果有不清楚的想要进一步的问到我什么问题，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找到我们提问就可以了。也有人问啊，说刚来啊，是夏夏要去吗？对，我正在考虑过程当中，我待会儿下了节目看看大家报名的情况吧。还有说，哦，刚才乔丽说永清有温泉啊，这次去我们泡吗？我们10点半出发，然后下午4点就要返程，应该没有时间泡温泉吧。哎，但是乔丽，你在就是融创城工作这段时间，会不会有很多朋友来咨询你泡温泉的事儿？ 对，因为永清的话一直都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大家也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像永清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式的这种温泉体验比较多一些，就是可以连泡带这个体验美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农家店。 还有人说了，这3颗白菜就10斤了吧？你们好有生活呀，我都不知道几颗白菜有10斤。那你就来点萝卜好不好，再来点芹菜，你别光吃白菜啊，你这回家不觉得当天回家了以后这晚餐有点单调吗？而且还有，我们是每一位成年人的这个份额是10斤。那你可以比方说，哎，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去，你们俩不就带20斤蔬菜回家了，对不对？然后呢，也可以呼朋引伴啊，欢迎大家把我们乐享生活，也欢迎大家把我们永清融创城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你可以替他报名啊，同样的是拨打03165694个7，没有问题的。还有人，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已经慢慢开始在关注永清的发展，包括他除了有地热资源啊，还有景点啊，有人说了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宋辽边关地道遗址、乾隆御制诗碑等景点啊？这个乔丽介绍一下吧。乔丽说：“我是销售总监，不是导游。”但是大家也很关心了，就是这样一些景点，确实永清境内确实是有。 对，永清境内确实是有。 乾隆这个御制诗碑，现在是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中吗？ 现在像宋辽古道这个景点目前应该是处于开放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乾隆御制诗碑据我所知好像目前现在还是在修缮。永清的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景点就是白塔寺，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周六的行程呢，乔丽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给大家安排的其实还挺满的了。我们可以在我发的这个海报是我们上一次的一个时间的海报啊，这一次我们是10点半集合，16点返程，就整体往后挪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行程还是比较满满当当的，因为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很丰盛的午餐，希望大家可以在永清，在我们融创城里面很好的环境当中呢，去享用这份午餐，不至于很仓促啊，就是感觉好像去跟了一个团，然后忙忙叨叨的，这样不是。我们希望大家的周末呢也是过得很惬意的来到我们的融创城。所以这一次我们没有安排这样的景点，但是刚才乔丽说了，还有不管是这个宋辽边关地道遗址，还是白塔寺非常著名的景点，我觉得大家如果这一次去了，对永清的印象不错， 都可以再去啊。我们开车从刘家窑地铁站，刚才也说了，我们走高速的话，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40分钟。啊，40到5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是大家周末出行的一个很好的去处。那这一次我们就认真的采摘，好不好？认真采摘，啊，想要报名，全程的这个活动的内容都是免费的啊。我们的永清融创城呢，也是给到乐享生活的听众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在本周六的采摘活动，报名热线是03165694-7。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上半段我们没有说完的。就是新机场的建设，包括临空经济区的一个建设，让很多人也想要说，这么便利，我要不然就住到永清区。现在我们融创城，就融创城本身来说，会有哪些项目可供大家选择？ 那么咱们融创城产品呢，目前的话现在是有这个住宅还有这个公寓类的产品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那么整个融创呢，它是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导品牌的公司，一直是在坚持走这个高端精品路线的。也正是因为看到了环境区域未来的一个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价值，所以提前呢到环境来布局，同时呢在环境打造了3座融创城。那么融创入住环境也可以说是提升了整个环境的一个居住品质，为我们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下的新住民提高美好生活服务的一个发展商。那永清融创城呢，是作为融创环境区域系列的城系列作品的一个开山之作，体量呢将近有600亩的一个大盘。这个项目呢也是融创北京区域特邀紫金一号院以及枫丹一号原班人马亲力打造的，从园林规划到这个园区景观还有产品设计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人性化的设计，同时呢还配有近1万平米的这个商街配套，而且呢是由专业团队对商街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的。汇聚一线的这个高端品牌商超，涵盖包括像时尚呀、餐饮呀、娱乐休闲生活配套等多个业态，为咱们业主呢创造融创专属的体验式消费，提供更丰富更便利的生活。目前的融创城的荣誉产品呢为全托管式公寓，户型建筑面积呢是约30到65平米左右，精装修交付，而且呢赠送咱们全屋的家电，可以说基本上拎包入住了。除此之外呢还与这个斯威登酒店，就是原途家自营的一个品牌，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提供咱们全托管式的服务，由专业人士为您打理这个闲置的房屋。 这是荣誉产品啊，公寓的寓， 对， 这个大家就很好理解了。荣誉啊，融创城的荣啊，公寓的寓，这个荣誉的产品现在是处在已经交付的状态，还是什么时候会交付呀？ 咱们预计交付时间是在2021年， 2021年。 对，目前的话是在正常销售的一个状态。 其他的，刚才我们已经说完了嘛，因为我在回复我们听众的内容。 除此之外，咱们整个产品还联合宜家家居，为这个业主提供个性化的全屋家装解决方案，让咱们的生活呢更有品质感，更轻松。目前的话，咱们这个产品在整个环境地区来说呢，现在是独一家。 跟家居的品牌也会达成一个合作。 包括这种全托管式的这种公寓服务。 好，这是荣誉的产品，因为我之前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吧。 对。 我们组合当中其他的内容呢？ 其他产品的话，像包括咱们项目还有这个住宅类的产品，是78平米到118平米的这种2居和3居的户型，全部都是这种，也是全部都是由精装修交付的。咱们的产品比较丰富一些，可供咱们大家选择。 永兴融创城，这个我当然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一次啊，就是私人的原因也去过一次。然后我看过他们的几个，就是这个住宅户型，刚才说78到118平，它的整个的考量呢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就是不管是二人世界、三口之家，还是现在有二胎时代到来啊，就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不同的大家的不同时期的一个需求。具体的我们现在住宅项目，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托管式公寓的项目，会有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交付呀，交付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单价的一个情况， 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刚才的那个报名的热线去咨询，对吗？嗯，03165694-7，正好呢，你也可以周六的时候有时间去看一看。除此之外还有采摘，别忘了，就是你们多带点东西回来，别去了空手而归了。一方面可以去采摘，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刚才小李提到的我们不同的组合拳当中不同的产品的系列，不管是公寓啊还是住宅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03165694-7，向我们永清融创城的销售人员来咨询一下。月的孤星在微博上面私信我说，这个十斤太重啊，拿不回来啊。不会吧，这个其实我是不太能够成立的那一类了啊。就是我们有一位中医的听众知道我这拎一个20多斤的行李箱，动不动就把自己给撑着了。但是十几斤啊，因为每一次你都会去这个行李上面怕它超重嘛，所以你都会去掂量一下，十来斤的行李箱就以我不太成立的一个状态拎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比方说把它拎到这个楼梯上啊什么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十斤的蔬菜不至于拿不回来吧，你这三颗大白菜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有听众说了吗，就是三颗大白菜的重量不至于。另外呢，我们下午的4点从永清融创城出发，会用大巴把大家送回到刘家窑地铁站，基本上你就进地铁了，这个拎的路线不会太长啊，毕竟进地铁站也会有电梯嘛，到地铁上你不也可以把它放在地上嘛。所以大家不要听到这个十斤，我以为你们听到十斤蔬菜会很高兴，原来你们很愁吗？很愁拿不回来这事儿吗？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面问了啊，就是关于这个股市的问题啊，说永清的环保那么好，环保和股市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我没有太懂哎，这个问题我当然可以念，我们俩生活下来都是什么问题都直面的啊，就是可以念，就是这样，我觉得股市上面的，就为什么会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呢？这个还不是说跟我们今天说到的，我这个项目好不好，或者是我这个地区的环保，这单一的条件不能够影响股市吧。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大家置业的一个，在乔丽永清融创城的这个销售的一路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关注说你们的受众主要是可能哪一类的人群会特别需要到永清来置业？ 因为咱们整个永清地区的话呢，除了有这个临空经济区的产业辐射，还聚集了很多的高新科技产业，作为一个升级版的北京新亦庄，而且还同时承接北京非首都人口的这个转移功能，像咱们知道的这个，我们整个永清现在目前已经开业的是京津冀唯一的一个服装产业特色小镇，像大红门动批的很多商铺现在都已经在此了，每天来往小镇的服装商贸人士可以说已经络绎不绝，周围的交通高峰期呢也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所以目前的话还只是来了一个服装产业而已。那整个高新区的话，像已经签约的有京东方集团，还有京东集团、保健国际等等这些国际一流的企业，47家已经入主，而且储备项目达180家。整个高新区的投资呢有1400亿之多，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人口和资本来流向整个永清。所以它的这个受众群呢，一个是咱们北京环京京南地区的这些居民，还有就是整个亦庄高新区的这些产业，所带来的这个人口的涌入，包括还有未来机场给咱们整个永清带来的一个人口就业，所以它的这个需求后期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因为它在临空经济区，所以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如果说来北京办事儿啊，或者是就是到永清啊这个高新科技的这一个区域去办事情的人，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住进荣誉公寓的这个需求。我也不太想要住在一个酒店没有家的感觉，但是我办事儿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啊，这样来来回回它的人流量会比较的大。 对，是的，而且的话，整个永清的这个位置，它是连接北京、天津，两地的。像这个来往的一些商务人士，因为整个永清地区的话，现在在酒店产业方面还是比较空缺的。 嗯、 咱们整个项目涉及这一类型的产品，也是看到了这一块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对于。你看啊，这个是荣誉这个项目，因为我们是公寓，而且是托管式公寓，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投资想法里面也会在想说，哦，那托管公寓是不是会给我的这个投资带来一些固定的回报呀？啊，我这个你的客流是不是很稳定，也是大家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提了刚才那个问题。但是针对说真正的说我买了要自己住的这一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会观察你们的置业者，他首先我要考虑一下距离呀，考虑一下你们的交通是不是便利呀，然后接下来我再考虑环境。一般来说问到你最多的问题，也就是说置业者首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置业者最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是周边的一个交通和未来的一个人口的这个需求，主要就是这两点。但是刚才咱们在介绍当中呢，对永清交通也有一些介绍了，所以它这边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包括后续的这个产业支撑都是有的，所以它这个区域价值的话是未来3到5年之内是显而易见的，整个这个地区。因为咱们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这个担心这个房子买完以后没有人这个去打理啊，或者不好出租，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呢是跟思维登途家来合作的，所以后期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全托管式公寓的话是带有固定的这个租金收益的，因为像这个途家他是在这个酒店方面是一个专家，那整个这个区域的话价值包括各方面的这个需求，他们肯定也是经过一定的这个考量，所以跟咱们这个融创来合作选择咱们这个产品，也是对咱们这个产品的一个佐证。 也是对我们的信心啊。如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入住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的话，途家也不会选择来跟我们合作，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担心。置业者首先，如果你也是像我刚才提问当中说到的，哎，你买房子呀啊，做一些这方面的固定资产的投资啊，大家想的是那我首先考虑的，如果是地理位置的话，上半段我跟乔丽已经很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过了我们永清融创城，包括永清啊，它现在所处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我们融创城相较于整个永清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咱们整个融创城呢是处在整个永清高新区的一个先期启动的一个核心位置，从京台高速永清南出口出来以后，大概约8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就能到咱们整个项目，所以它离这个京台高速非常近的，交通是很方便，而且整个高新区的主要的产业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还有我们的听众在问说老人适不适合去啊，会不会累？是这样，因为你写了一个60岁，因为我觉得60岁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啊不会，但是再年纪再大了，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个人也不是特别建议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刚刚60岁的老人的话不会不太会，我观察我父母应该还好吧。详细的情况包括说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末采摘的行程啊，很多的朋友没有听到。是这样，可以拨打03165694个7，好不好？不管你是担心这个菜拎不回来，还是担心说，哎，这个年龄啊会不会累呀、啊？行程具体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再一次提醒大家，刚才我跟乔丽聊了这么多啊。也分析了一下我们永清现在的地理优势，同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的融创城目前在售的这样一个荣誉的项目啊，它有哪些自身的优势在，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看一看，顺便还可以采摘，对不对？来自于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采摘福利，最后跟大家公布一遍，我们的电话是03165694个7，可以报名。报名的人数呀、要求呀，以及说我们具体的27号周六当天有什么样的活动，请大家直接的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啦，今天非常感谢永清融创城的销售总监乔丽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